苏 FM 网络电台首发《鬼吹灯》第三部《云南虫谷》，原著天下霸唱，编译电池，校对播讲陈峰。上次讲到，我哋三个从宫殿嘅天窗度爬出去，企喺天宫嘅屋顶度，外边已经系太阳西斜，系下午嘅时候啦。由于地形嘅关系，松谷里头每日嘅日照时间非常短，过咗正午冇几耐，日头就会被大山遮住，谷里边就会逐渐陷入黑暗。我哋企喺滑溜溜嘅琉璃瓦上边，见到天宫下边嘅龙云已经由日照充足时候嘅七彩变成咗一抹昏暗嘅金光，流斗最下边嘅水潭已经黑到睇唔清水面，感觉就好似同潭底黑色漩涡融为一体咁。諗返起啱先喺天宫度经历嘅一幕幕，我最諗唔明嘅仍然係嗰啲同兽同人。至于嗰件挂喺梁上边嘅古怪衣服，以及如冰似霜嘅女人笑声，大量倾泻而出嘅水银，以及收喺画墙里头嘅玉盒，反而就唔係好担心。我依家脑里边諗到嘅是顶下边升腾的烈焰，以及那些动作服饰都十分古怪的铜像，一定是有什么是我们忽略了的。但是我怎么想都没什么头绪，杨处理叫我想到定晒形，推了我一下，我才在深度的沉思当中回过神来，将在画墙里面拿出来的玉盒给肥仔和杨处理看，并且简单地讲了当时的情况。玉盒上面缠住几圈金绳，玉色古朴，有啲殷红色嘅斑点，一睇就知道系有几千年历史嘅古物嚟嘅。玉盒系扁嘅长方体，应该咧就唔系用嚟装凤凰胆嘅。呢一只盒收响咁机密嘅天宫后殿，里面装嘅嘢一定系非同小可嘅。我即刻就想打开嚟睇下，但系呢个玉盒做工好精细，四周围都及得啱啱好，如果冇特殊嘅工具，就只有掟烂个盒先至可以打得开。杨处理就讲啦，古玉呢就事少，里面嘅嘢先至重要啊，仲係等我哋返去之后再慢慢睇都唔迟，依家时间咁紧迫，就唔好打开佢住啦。我点头表示同意，就叫肥仔包好个玉盒放埋入个背囊度。我问肥仔啦，肥仔，你头先烧嗰件衫嘅时候有冇咩古怪嘅嘢？肥仔放好个玉盒，孭翻起个大背囊就对我讲啦：， 唉，你条死友啊，仲好意思问嘅？嗰件嘢啊，真系好鬼死邪啊！如果唔系肥爷我够扑啊，你家阵帮我收尸都得啦。下次如果仲有啲咁嘅嘢啊！唉，仲系等胡司令你亲自出马好啲啦，盲佬都话你命够大嘅。 眼睇天就嚟黑啦，我哋下一步係要即刻落到潭底度探明墓道嘅位置。於是我一边帮杨处理執嘢，一边就问肥仔讲啦。 唉，你睇下你呀，叫你做少少嘢咋嘛，都喺度阿支阿捉，盲佬就话你呀是三国时候吕布投胎转世的了，有万夫不当之勇，有什么可以吓到你啊？你跟我仔细啲讲啊，三里头的半截女尸到底是怎样的？ 肥仔依家站在天宫的宝顶上，望了下面漆黑的深谷，觉得只脚好跣，企不稳，个心即刻就矛起身。听我这样一问，就随口答我了， 是什么古怪啊？佢老尾啊，唔系就系老道蒙住张人皮，仲有假发，系个头套嚟嘅。我揾嘢失实对耳，就听唔见啲鬼笑声啦。跟住咪按照你讲嘅咁啦，一把火将个头套连件衫都烧鬼晒佢。 我听见肥仔咁讲，就觉得奇闻啦。净系响人皮头套上面画咗浓妆啫咩？咁厉鬼嘅笑声是在哪里发出来的？难道有鬼魂 浮咗喺件衫上边。 肥仔咦哦咁细声同我讲啦，哎呀，你冇控埋去睇啫。嗰个人皮头套咧，系画成白底红唇，同死人块面系差唔多嘅。妖喇嘛嚟话，我依家谂起身啊，都觉得脚仔软啊。如果真系有咩鬼魂啊，家阵仲边有命喺度同你吹水啊？嗰啲鬼嘅笑声我睇啊，九成都系人皮头套上边嗰几个窿作嘅怪。殿顶度啲风一吹过，咁啲窿咪会发出声啦。加之殿里头全部都系嗰啲大楠木，大楠木啊可以发沉龙音嘅，咁咪加强咗啲声嘅效果啦。搞到我哋系听错咗啫，你啊咪响度胡思乱想，疑神疑鬼啦。 我听完肥仔讲嘅嘢，一时都唔知系唔系啦。又陷入咗沉默，我心里头谂，肥仔呢条友啊不嬲都信唔过嘅，正一系肥仔靠得住，猪乸都晓上树。虽然已经烧咗件衫，但仲系未放得心落。嗰班厉鬼嘅尖笑声，真系听到人汗毛动笃起啊！新疆魔鬼城都有咁奇异嘅风声，但系绝对冇咁诡异。我向毛主席保证，呢一件衫同个人皮头套绝对冇咁简单。依家我哋身处绝境，万事都要谨慎小心，仲系要再试一试佢，咁先至放心。唔好一下唔为意，搞出个大头佛嚟，咁啊真系弊家伙啦。我系担心肥仔俾厉鬼上咗身啊，准备用辟邪嘅嘢喺佢身上试一试。依家已经日光西斜。太阳啱啱被前边的大山挡住，要喐手呢就要加紧嚟啦。我心谂，如果肥仔真系俾鬼上身，只要用可以去除鬼气尸毒嘅糯米屎下就可以知道啦。不过呢就唔可以直接喐手，咁样呢就会显得过呢我信唔过啲兄弟。而且如果真系有阴魂作怪，正面冲突对我哋都系不利嘅。搞唔好呢仲会整伤肥仔添，只能够兜过佢身后边搵机会再嚟喐手。我将个方案响脑里头转咗几次，放低手头上点紧嘅装备，响天宫琉璃顶度企咗起身，乍加医生个懒腰，舒展下筋骨，兜到咗肥仔嘅身后边。点知咁一嚟，个样系有啲做作啦，肥仔系冇点察觉啊。仲系喺度大啖咁食紧朱古力，反而杨雪莉呢就见到我好似有啲唔妥，即刻就问我啦： 老五啊，你又黐咗边条筋啊？啲琉璃瓦好善噶，企起身喐手喐脚好危险噶，你小心啲啦。 我对杨雪莉打咗个眼色，叫佢唔好讲嘢。我心里头啊谂啦： 啊，你条死妹钉啊，平时啊咁鬼死精灵。今日点解咁唔醒目呢？ 你虽然唔信鬼，淨係信上帝，但过多阵啊，你就知我胡爷系几咁料事如神啦，包你写个福字啊。杨雪莉虽然唔知我想点，但都即刻醒水，唔再讲嘢，耷低个头继续帮狼眼手电筒换电池。肥仔成嘴都塞满晒朱古力同牛肉干，拧返转头嚟望我。讲嘢都有啲唔清啦，咿咿哦哦咁问我： 阿胡司令，系唔系头先响条梁度跌落去嗰阵整亲条腰啊？哎呀，唔系我话你啊，我哋都三张几嘢啦，唔似得后生嗰阵时啦。凡事都唔好咁擒青，翻去之后呢，叫盲佬同你捻翻几嘢。嗱，咪话。盲佬啲手势啊，真系几得噶！上次啊，捻到我啊鬼死咁舒服， 我即刻啊对肥仔讲啦：啊，你铺话法咧，三张几嘢好老咩？你唔好唔记得啊！我哋呢啲革命者永远都系年轻嘅。再讲啦，我根本都冇整亲条腰，我依家咧 系想企喺天宫嘅绝顶度，居高临下咁，饱览一下我哋祖国嘅大好河山。我个心里头啊激情澎湃，所以啊特登企起身，想吟翻首诗嚟纪念下啫。肥仔笑到咧晒口里头嘅嘢出嚟讲啊， 哎呀，胡诗龄啊，哎呀，我话你啊咪鬼冲大头鬼啦，你有几多料我仲唔知咩？仲吟首诗添啊，悭啲使啊你，留翻啲精神。等阵间落去员工里头，摸名气仲好呢。 我见到肥仔嘅神态冇咩异样，唔知系俾鬼上身，心谂冇嘢最好啦。如果真系濑咗嘢，又要我同隻嘢有排练噶啦。我都冇十足嘅把握搞掂呢一只红衣厉鬼。不过既然依家都企咗起身啦，仲系按计划进行好啲啦。多一层保障，始终都系稳阵啲。於是一边顺口开河，一边踩住琉璃瓦兜到肥仔的背后边讲啦。我话黄司令，你唔好成日用老眼光嚟睇新问题好唔好啊？古代好多大诗人啊，都系目不识丁，游手好闲之徒，咪照样可以留低好多千古佳句。嗱，我承认啊，我细个嗰阵时系唔够你咁好学，咁系因为啊，我嗰阵时要顾住响应号召，日日都要关心国家大事，分散咗我嘅精力啫。不过我对祖国大好河山嘅热爱，就一啲都唔会比你少噶。我一边乱咁噏，一边兜到去肥仔嘅身后边，口度仲响度不停咁讲嘢，手度已经响携行袋度拿咗一扎糯米出嚟。糯米去阴，有避尸驱鬼嘅作用。呢啲糯米仲系旧年买嘅，放得耐咗啲，变成咗陈米。但系过咗期嘅糯米一样可以用嘅。我即刻将糯米好似天女散花咁响肥仔后边抌落去。肥仔正坐喺度同我讲紧嘢，突然有一大扎糯米响后边抌过嚟，吓咗一跳，即刻拧翻转头问我啦： 妖喇嘛嚟话，你食饱饭冇屎屙啊？啱先又话吟诗，依家又喺度审米，你系唔系又想攞啲米掟只雀仔落嚟探测古墓地宫里头嘅空气质量啊？ 杨雪丽喺旁边都用困惑嘅眼光嚟望住我，我见到啲糯米冇喺肥仔嘅身上起咩作用，只好解释讲啦。其实咧，我本嚟已经谂好咗几句诗噶啦，都系千古绝句嚟嘅。点知突然间呢，我諗返起肥仔你呀，头先掂过嗰个人皮头套。嗱，汉代嗰啲死人皮呀，你一定係好鬼重阴气嘅。於是攞啲糯米出嚟同你赶一赶啲晦气啦。不过呢，按照古老相传嘅规矩呀，呢件事呢事先係唔可以同你打招呼嘅。必须喺你唔为意嘅情况下先至可以起作用嘅。咁样先至可以去净啲晦气。日后啊，包你肯定升官发财，大展宏图啦！你睇下我啦，为咗你嘅前途啊，将我嗰几句可以流芳百世嘅绝句都抛到九霄云外啦！系真系扑你个街啊！依家点谂都谂唔翻起身添，冇晒灵感啦！我车咗轮大炮，暂时系搪塞咗肥仔同杨雪莉嘅疑问，亦唔知佢哋信唔信啦。正当我继续想自圆其说嘅时候，杨雪莉忽然指住个天对我哋讲： 你哋睇下嗰嚿云几奇怪。 肥仔抬头一睇都讲啦： 啊，真係奇呀奇呀，啊胡司令，唔通係龙王爷铺头啦。 只见对面山顶纵江嘅地方伸出一大条长长好厚好浓嘅黑云，睇起身就好似一条横喺空中嘅黑龙咁。又似是一条黑色的天河在天际间流淌，逐渐同山这一边天空的黑暗连为一体，即刻就在天宫和水龙云上面罩上一层阴影。平时在野外空气清新的地方，又或者是空气稀薄的高山上面，每当夜幕降临，如果天道的云少，我们都可以看到璀璨的银河。 不过同星空中嘅银河相比，家阵罩喺我哋头顶嘅呢一条黑河，就有一种不祥嘅预兆，充满住消杀隐晦之气。灵区本嚟就好静，而家就更加系又黑又静啦。好似我哋已经置身于阴森黑暗嘅地下冥宫里头咁。我对杨出嚟同肥仔讲啦，天空间黑气贯穿相连。古时候嘅风水书籍里头呢，有个相关嘅记载，叫做黑珠过天河。天星秘术中呢，称呢个系雨后梵境。而青竹地气论中就讲啊，黑珠渡河，必主此地有古尸作祟，系尸气由阴冲阳，遮蔽星月。肥仔唔系好理解呢句话嘅意思，就问我啦。 照咁讲啊，应该就唔系咩好兆头嚟啦。咁究竟系雨后呢，定系尸气嚟呢？啊，系啦，雨后又系咩嚟噶？会唔会阻住我哋发达噶？ 我对肥仔讲啦，雨后呢，即系指洪水暴涨。我哋嗱嗱声今晚快啲喐手去倒献王个墓啦！碰上呢一种百年不遇嘅罕见天象啊！唔知系唔系同献王改动过呢度嘅地脉有关，可能最近呢几年经常都会出现呢一种异象。呢场暴雨谷住唔落出，迟早会有大变，讲唔定唔使几耐，天宫就会被山洪吞没嘅。我哋事不宜迟，依家就即刻落潭啦！我讲完呢几句话嘅时候，个天已经黑到好似个镬底咁，伸手不见五指。我哋三个即刻开返着登山头盔上边嘅射灯，咁先至有返啲光。分配好啲装备，各人孭住，将怕水嘅武器炸药继续放响背囊里头，搵啱栈道嘅石板，从宫殿嘅侧边抌条绳落去。我哋三个就爬返落栈道，跟返条栈道盘旋向下行。一路都好黑，遇到断开嘅残道，就掹住啲藤继续向下行。三束光柱响呢个漫无边际嘅黑暗里头，显得非常微不足道，只能够勉强睇清脚下边嘅路，就连五六米开外嘅嘢都睇得唔系好清。一路上时不时就睇到脚下边出现嗰啲白色嘅死尸，都系嗰啲冇办法适应外界环境嘅怪虫。估计剩翻嗰啲已经退返晒入洞里头，唔会对我哋构成咩威胁㗎喇。我哋摸黑前进，都唔知行咗几耐，估计有两个钟到啦。终于行到栈道嘅尽头，嚟到咗谷底。我计咗下，依家应该系下午五点钟到。楼斗上面圆形天空同其他景物都融入咗黑暗里头。呢、这个黑珠渡河嚟得好快啊！突然想起今日是农历7月19，今次弊啦。